加我一个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明孝宗唯一的儿子朱厚照自打一出生就被流言包围着，老百姓都说他不是皇后亲生的。等朱厚照长到了13岁，他的皇父才意识到这流言的严重性啊，下令让锦衣卫严查。锦衣卫办事效率高，很快就查出这流言出自一个小人物。调查出了结果，这明孝宗会如何处置呢？一条流传了10年的流言，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人物，一桩离奇坎坷的预审案件，是无中生有团伙吹牛诈骗，还是狸猫换太子引发的皇室血统危机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正望妖言案下集。明朝的时候，国家的户口分得很细致，而且制度非常严格，主要有军户、民户、将户这么三大类。三大类底下还详细地分出其他类别，谁家是军户家庭，谁家就有明确的发展方向。您家这孩子自打一出生就算是一个准军人，什么念书啊、种地啊，想都甭想，只管安心地做您的小兵。国家有危难了，您得冲锋陷阵去，没仗可打，国家养着你。锦衣卫查来查去，发现这天大的谣言竟然出自一个小人物之口。郑旺他们家属于军户当中的军鱼，这个鱼呢，就是多鱼那鱼。军鱼什么意思？从字面上你也能感觉到，这跟正规军的待遇可不一样。郑旺他们家只能说是正规军的候补队员，平日里可以种地糊口。郑旺娶了媳妇之后，很快生了一女儿，取名叫郑金莲。这女孩生下来右边的肋骨就有一处伤疤，长了没几岁呢，这脊梁骨上又多了一块烫疤。这两个记号您记住了啊，咱以后有用。话说这郑金莲长到了12岁，郑旺实在是养活不起了，就把亲闺女卖到了富贵人家做了一使唤丫头。后来听说他这闺女又接二连三的被卖了3家，自己的亲闺女到底卖到哪儿了，生活过得怎么样，郑旺是一无所知。日子就这么过着，这一天郑旺在路边一个茶摊上喝茶，就听见旁边这桌人呢在议论着什么。郑旺一边喝茶一边听着旁边人说闲话，这一听他可是大吃一惊， 原来这两个人是附近驼子庄的，他们庄里有户人家的闺女进了宫，被皇上相中宠幸了，那家人马上就变成了皇亲国戚。更离谱的是，人家送进宫的还不是亲闺女，听说是打别人家买来的。郑旺听了这话，心里咯噔一下，他马上联想到自己的亲闺女，这进宫的会不会是我闺女呀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我才应该是皇亲国戚。这杯茶喝的也没滋大味儿的，晚上到了家，这郑旺也睡不着了，心里头老琢磨这事儿。这进宫的真要是我闺女，那我可就应该是皇上的老丈人了。这国丈什么待遇呀？我不能让别人白白抢走了。郑旺翻来覆去的，一宿没合眼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收拾好了行李，打算上京城去问个明白。郑旺在京城里头有两个熟人，这俩人是兄弟，一个叫妥刚，一个叫妥红，都是锦衣卫的舍鱼。锦衣卫舍鱼说白了就是锦衣卫的亲属。这兄弟俩认识人多，一听说怎么着，昔日的老朋友有可能是当今国丈，这事儿咱不能不管呐，赶紧安慰郑旺，哥们儿，这事儿啊你就别发愁了，我们给你啊找门道去。要说皇宫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的，要找人只能通过宫里人打探。这兄弟俩就把乾清宫太监刘山介绍给了郑旺。在宫里头，宫女是不能随便出宫的，相比之下太监就自由多了。自从明成祖朱棣开始，太监就受到重用，经常被皇上派出去担任监军。这锦衣卫的头也是由太监担任，谁也不敢小瞧这些太监。这兄弟俩找来刘山，好酒好菜招待着。刘山喝得醉醺醺的，打着饱嗝，嘬着牙花子，谁找人呢？带过来给我瞧瞧。这兄弟俩赶忙把郑旺领出来，郑旺一出来就跪倒在地，刘公公，小民郑旺，有一女名叫金莲，听说被人送进宫中，小民想找她与之相认，还望公公牵线搭桥啊。说完了赶紧送上预备好的土特产。刘公公微微一笑，这态度是相当的随和。哎呀，你一下跟我说这么多，我哪记得住啊。这么着吧，你找张纸把自己和你闺女的情况都写上，回头啊我帮你看看。郑旺赶紧找来笔墨纸砚，刷刷点点一蹴而就，写好之后双手递交给了刘山，有劳公公了。刘山把这纸折好之后放进袖子里，行了，你回去等信儿吧。这郑旺就在京城安顿下来了，天天盼着好消息。没过多久，刘山就发现这宫里确实有一个名叫郑金莲的宫女儿，不过呢她只是一个下等宫女儿，根本就没进过深宫大院，也没见过皇上，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叫什么。可是这宫里有个叫王女儿的宫女儿，她倒是不久前进了皇宫。刘山又托人打听到这王女儿的家世，这王女儿说，我的父亲应该是姓周不姓郑。刘山很失望，可看这宫女儿说话吞吞吐吐的，好像有点言不由衷，这里边会不会另有隐情呢？宫女儿名叫王女儿，可她却说自己的爹姓周，这显然不太对头啊。再者说了，拿人家手短，又有一层交情在里头，这刘山也不好交代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刘山在郑旺面前可是八面威风，夸下海口了，还拿了人家好的东西，这可怎么交代呀？刘山眼珠子一转，既然这宫女自己都说不清楚，那我也跟着打马虎眼得了，反正我说什么是什么，他郑旺也没地方查去。于是刘山就给郑旺放出话来，说你这个在宫里边的闺女呀，自打被你卖了之后又转了三家，她当时年纪小，也闹不清楚亲生父亲是谁，不过呢她现在在宫里边很是得宠啊，也想认你这个爸爸，只不过现在她也没拿准主意，还是不愿意见你。郑旺听了心里这个激动啊，没关系，不认我没关系，只要知道他在宫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打这之后，郑旺就经常托刘山给闺女送东西，好吃的好玩的一大堆，这刘山呢又不敢往宫里头送，再者说了他也不知道送哪儿去呀，送给郑金莲，她就是一个干粗活的宫女儿，没必要讨好她，送给王女儿人家也不认郑旺啊，干脆得了自己留下吧。然后这刘山呢又找了些衣服啊鞋之类的交给郑旺，说这是你闺女啊孝敬你的。郑旺看见宫里送出来的这些衣服是欣喜若狂啊，拿着衣服到处宣扬，哎，你们看看，这是我闺女打宫里给我带出来的，她现在正得宠呢，皇上十分的疼爱她，天天守在她身边啊，我闺女说只要皇上给她封了名号，他立马就把我接进宫里头享福去。郑旺这一宣传，立马整个京城都知道了，很多人都开始给他送礼，一时间郑家是门庭若市，门口排起了长龙。郑旺把这些礼物都登记好之后，还大大方方的去驸马爷的府里做客。驸马爷的儿子听说是郑皇亲来拜访，也不敢怠慢，热情招待不说吧，临走还送了他一件貂皮大衣，一整套的骑马装备，就连驸马都给惊动了。一时间郑旺也把自己当成国丈看待了，架子也端上了，谱也摆上了。恰好在一年张皇后突然生了皇子，这郑旺马上宣布说，这皇子是我闺女生的，不是皇后生的，我就是皇子的亲老爷，当今皇上的老丈人。大伙儿一听这话呀，仔细一琢磨，好像有几分道理呀。皇后一直没孩子，抱个宫女生的孩子，这完全有可能。而且皇后生孩子光明正大，宫女生孩子可就不好听了。把孩子抱过来，皇后的地位既有了保证，也能遮掩住皇家的丑闻，这一举两得呀。哎呦，这么说来，这郑旺真是皇亲国戚呀。皇子的出身问题，大伙议论得沸沸扬扬，郑旺这顶皇亲国戚的帽子一直戴了十几年，一直到太子长大了，皇上才开始追究这里边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。转眼过了十几年，谣言是越传越邪乎，皇上终于坐不住了，开始调查，郑旺、刘山还有那对兄弟都给抓起来了。一抓人，问题出来了。咱们昨天说过，自打皇子朱厚照一出生，流言蜚语就随之而来，这案子为什么拖了十几年才开始查办呢？是明孝宗当时根本没放在眼里啊，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呢？当初这谣言可是尽人皆知啊，皇上自己也知道，是不是他碍于皇后的面子不好表态，只能默认呢？这里边的内情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，只不过事到如今，这案子必须了解，以免影响到皇太子的政治地位。弘治十七年，明孝宗亲自出面 审理了这桩案子。您听清楚了，孝宗皇帝亲自审理此案。这郑旺也就是一老百姓，平时要见皇上一面简直比登天还难，这案子却劳烦皇上预审，这得是什么案子呀？而且皇上审了半天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，只能是把犯人送到锦衣卫，让锦衣卫接着审理，这案子才算是了结了。那这案子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咱们开头啊跟您说过，郑旺的闺女身上有两处记号，一处是右边的肋骨这位置上，还有一处在脊梁上。锦衣卫就拿这两处记号跟这王女儿做对比，证明她不是郑旺早年卖出去那闺女。郑旺你是冒充皇亲，伙同刘山散布谣言，按律当斩。定案之后，锦衣卫把案子送给皇上过目，皇上亲自发落，其中太监刘山给处斩了，王女儿送入浣衣局，郑旺判处监禁。这浣衣局本身就是犯罪宫女的安置场所，这王女儿被送到浣衣局劳动改造，这还好理解。您再看看郑旺，大伙糊涂了，按说郑旺冒充皇亲还是国丈，这可是罪大恶极的行为啊，为什么只判了一监禁呢？这案子只死了一个，就是太监刘山，这会不会是杀人灭口呢？这皇上的判决怎么看都像是包庇郑旺，会不会是皇上也拿不准主意呀？这位说了，皇上审这案子的方法有问题，当面锣对面鼓，来个三堂会审，当面对质不就得了吗？这个方法搁现在肯定行得通啊，最直接了当的做一 DNA 鉴定，这不全清楚了吗？那时候没这技术啊，万一三个人串通好了还是问不出真相来。皇上本想着消灭流言，可这案子结束之后，新一轮的流言又开始了，这回不光是老百姓，还有个官员，他说他看见了更为吃惊的一幕。当时皇上经常让文官教小太监们读书认字儿，这翰林王赞呢，有一天就去司礼监教课，他走到左顺门这地方，看见两个太监压着一个身披红毡子的人，这红毡子裹得很严实，看不见脸，后边还跟着一群人。王赞正觉得纳闷，一低头看见被压的这个人呢，是一双小脚。这帮人走到浣衣局前边，浣衣局的守卫立马站好，鞠躬请安，把这犯人迎请进去。看来这犯人不是等闲之辈呀。这事儿过了几天，王赞无意间听说了郑旺的案子，立马就联想起了前几天看到那女犯人，那天被押的犯人该不会就是……想到这儿，王赞是出了一身冷汗，可惜当时他也没看清楚，这事儿也只能算作是怀疑。这案子审判完半年，明孝宗驾崩了，他唯一的儿子朱厚照登基做了皇上，是为明武宗。新皇上登基大赦天下，这郑旺也在赦免之列。出狱之后，这郑旺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不改口风，还到处宣扬呢，你们知道吗，我为什么被放出来，我告诉你们吧，这是当今皇上亲自下的旨意，让他们把我放了，我是皇上的亲老爷，他哪能让我在监狱里受苦啊？你们别看我闺女名义上在浣衣局关着，实际上她过的生活跟太后一样，就连宫里的太监见了她也得恭恭敬敬的。等着吧，我们郑家飞黄腾达的日子就快到了。郑旺这么一嚷嚷， 谣言又起来了。更可笑的是啊，这郑旺还有个老乡，他托人找关系跟郑旺一道闯到了东安门，声称要面见圣上，奏明国母被囚禁的实情。明武宗给气坏了，派人把这俩人给抓起来了，命令大理寺严加查办。在公堂之上，郑旺一口咬定自己是冤枉的，一口咬定皇上你就是我的外孙子。结果可想而知，郑旺被判妖言惑众，押往刑场处以腰斩。看看这件事儿，结果似乎是在意料之中的。那时候明武宗刚刚继位，而且是以嫡长子的身份继承大统，这脑袋上的光环太亮了，你郑旺偏偏要在这时候给抹黑，这皇上皇太后哪会答应啊。再者说了，这案子先皇已经审过了，明武宗要翻案就是违背先皇的意志，这是不孝啊。就算明武宗真是正金连生的，他也不能承认。随着郑旺的死，明武宗的身世问题也最终不了了之了。但是这并不说明郑旺说的就是假话，这个案子中间有太多让人费解的疑点。况且一个正常人就是胆子再大，也不敢冒着灭门九族的危险在天子脚下开皇上的玩笑吧。究竟明武宗的生母是谁，后人曾经做过一些推测，但谁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让人信服。这个历史悬案只能等待后人进一步破解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说冰